云近前传统有很多的美德。自从马丁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就是16世纪以来，改革中清教徒的传统是早期的近前运动、复兴运动。那我们今天呢，已经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代，从英国的清教徒传到荷兰，传到德国的近前运动，而德国18世纪的近前运动，就是我们历史上比较听得多的Spin and Frank 的近前主义。然后华人教会所认识的近前运动呢，就是我们读的灵修的书籍的一些伟人呢，是德国的近前运动之后的后期的近前运动。刚才我们所唱的，比方说数算主的恩典呢，这些都是后期的这个很美的一些的作品。那跟早期的加尔文呢、清教徒呢，是互相呼应的。早期的比较纯清，没有太多的其他的杂的东西，就是说没有过分的律法主义，也没有过分的神秘主义，也没有过分的理性主义。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的盼望是历代的圣徒一些比较练得清清楚楚的一些的金子银子从圣经那里来，绝对是的从圣经那里来提炼出来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架构。这里有一个问题，顺便先回答一下：上帝拣选不是我们的事，我们无权过问。那请问我们是否可以祷告神，求他拣选某一位慕道友或者我们的儿女呢？我们不求神的拣选，那我们求什么呢？祷告是我们要做的。那我们要分开神所做的跟在这条线下面的。这条线下面是什么？是约，恩典之约，是福音。好，那我们要祷告什么呢？我们要祷告按照神的约所应许的怜悯、美善的应许来开恩。那神的话语的确告诉我们他是怜悯人的，所以我们求神怜悯不是去求神没有启示那部分，拣选是属于那部分的我们求神开恩，那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那神按照他的美意来来回应顺便处理一个问题基督徒的父母亲小孩子去世了那我们怎么样去用我们的信心呢？改革中里面的确有一些的传道人相信了所有的基督徒父母亲所生下来的孩子去世都去天堂的。我没有把握看到圣经有多少的证据多少经文是支持这个说法。那你假如不说所有的孩子们死后都上天堂，你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神的约里的应许都是好的，都是美善的。好吧，那是 baby 去世。那父母亲没有信主去世呢？ Okay. 神应许什么？创造、掌管、救赎、完成，就是有一天到了天上，我们有一个家，就是荣耀的教会，就是神的儿女永远与他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一起同在。那下面要讲一段话呢，我先说明不是风凉话，先说明不是风凉话我们在地上孝敬父母，爱我们所爱的亲人，是自然的、正当的、应该的，也是神的律法所吩咐的，好的、宝贝的。但是呢，地上的家庭不是永远的，包括婚姻为什么不是永远的呢？因为地上的婚姻与家庭是天上的样式的一个 copy， 一个 一个 Xerox copy 副本而已。所以呢，我再说这个不是用两谎话。那你说我的父母亲没有信主，已经去世了，对，我们要为他们在世界上神给他们普遍恩典献上感谢，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的。好，他们在地上几十年做我们的父亲母亲，有神的普遍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也临到我们，因为他是我的母亲，他是我的父亲，有缺点，但是神还是怜悯他们在世上，我们为这个感恩。然后呢，我们的盼望在于神要有一天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启示录21:6，神要擦干一切的眼泪，因为要给我们比地上的家更荣耀的家园。这世界非我家，亚伯拉罕所盼望的是将来的家，将来的城，希伯来书11:11-16。所以我们是不是为了永生而努力的呢？那这个永生不只是个人的上天堂的门票，不只这么简单，永生是永远与神在一起，与所有真真正正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在一起，那这个是我们的家。过去40年，差不多60年代以来，福音派有着一个很大的转变 ，It's for the worse, not for the better， 是让福音派的教会，不论什么种族啊，比以前弱得多，那个属灵的力量削减了很多。因为我们老是讲今生我们要做什么，礼拜一晚上要跟太太拍拖，礼拜二要跟孩子踢足球，礼拜三啊要跟女儿去练习芭蕾舞，我们要好好的做父亲，好好做做母亲，这个都不坏。但是家庭或者任何的人际关系，教会的和睦是为了什么的？上帝给我们家庭、教会、友谊等等，不是为了关系而关系。Relationships are not the final purpose of life。这个有的时候在电台广播上，你会常常听到这个问题的。你将来在墓碑上。这怎么说的？哦，对，你死的时候会不会后悔一生花的不够时间在 office 呢？肯定不会的，啊，你肯定是后悔花的不够时间在家人的身上，啊，这个没有错。但是我就再加一句，我们有没有后悔花的不够时间在神的身上？这个才是人生最宝贵的。所以这些家庭的辅导，有的时候有意无意，大部分是无意的。让我们感觉到全世界最重要的是家庭，上帝救我们就是要我们好好在地上有一个好的家庭。 That is not the gospel， 这个不是真理。上帝要我们有个好好的家庭是为了荣耀他，而有一天我们要放下地上的家庭，有一个更美的天国，神的荣耀的教会，我们的家园，这个才是我们真正信心盼望的对象。所以在地上我们的任务完了，或者说我们能够传福音做见证的机会也完了，我们就好好的放下，感谢主，以感谢来回忆胜过内疚。我们好喜欢内疚，哎呀，早一天飞回去台北就看到母亲最后一面，或者那天不要给他吃云南白药，不要给他煲这个汤，煲另外汤他就不会去世。谁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只要不煲那个汤，你给他吃另外一个药，他就不会离开？ Nobody knows。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给自己很多不必要的内疚，这不是圣经里面规定的我们没有做，不是啊，是我们自己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的。好，我们要以感恩来回忆，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的。我常常说，我有一个非常漂亮美丽的表妹，贤妻啊，两母啊，30多岁去世了，留下两个小孩。那你在，尤其是很好的基督徒，你怎么样在他的安息礼拜讲道呢？ 从人的角度是没有话讲的。那我只能够抓住三点，到今天为止当地的教会还没有听懂第三点啊，差不多十年了。第一点是 God is God， 神是掌主权的。第二， God is good， 神还是美善的，他的计划是最好的，是最智慧的。第三， And God will receive his glory， 神至终要得到他要得到的荣耀的。当地的教会常常说，林牧师，我记得你我们记得你讲得到 God is God， God is good， 我们要荣耀神， We have to glorify God， 对吗？错了，不是在讲我们荣耀不荣耀神，侍奉不侍奉啊。我们这些港台人啊，都是我说电洗电饭锅的一代，我们星期天晚上是带着教会的电饭锅还有那些大大的剩菜的盘子回家去洗的，对不对？星期六晚上做什么呢？星期六晚上呢，就家庭团聚到我们家里面，60多人连小孩呢，我们是赶快的去 bathroom 擦掉那些 crayon marks 的啊。我们是做牛做马的一代，洗电饭锅的一代啊，不做不行的啊。究竟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我们是的侍奉，然后呢安息啊，在他的怀里啊。不是 we have to glorify God， 是 God will receive his glory。 不是的接着我们的洗电饭锅做牛做马，或者是虽然我们做牛做马，神得到他的荣耀的。我再来一次啊，是的，神接着我们的劳苦得到他的荣耀，不错。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劳苦做牛做马， despite of that， 神得到荣耀。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 get in the way， 你懂吗？有的时候我们做的神悦纳，有什么做的是拦阻了神的工作，不过神还是得到他的荣耀啊，神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就安然的在他里面安息就好了啊。神要得到他的荣耀，在生在死次他都得到荣耀。好，今天上午呢我们讲到信心的的本质，信心的本质。那这里呢有几点我们还没有讲到，在67页开始我们讲过了，信心是知道是同意，还有投靠或者是投降和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回到使人得救的信心的本质那一段，信心，上帝要人有信心，因为人有罪必定被上帝审判定罪。英文是 Faith has no meaning apart from sin and condemnation， 这是为什么信心跟减肥不一样。信心不只是意志的行动，信心是针对着罪跟定罪神要求我们做的。所以离开了罪没有福音，也不需要谈信心啊。信心不是 positive thinking，不是 Robert Schuller 所讲的明天会更好，这个不是信心，至少不是使人得救的信心啊。信心一定是跟我们的罪有关的。福音假如不是像罪人所说的，就不是福音。所以福音不是像所谓有心理病的人说的。是的，耶稣说他来是造有病的人，不过他的病那个字肯定是寓意的，意思就是罪人的意思啊。下面有一句话呢，我们就想一想哦，福音是向人向罪人说话的，可是不是按照人对自己需要的理解说话的。英文是 The gospel is not directed to men's weaknesses as they sense it。 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今天福音派受了市场学 marketing 太深的影响了。Marketing 讲什么？讲 felt need， 人感觉到需要什么啊。Robert Schuller 只要没有记错的话，当他开始那个 Garden Grove Community Church 40多年前的时候呢，他跑去 Garden Grove 加州南加州到处去访问一家一家敲门，你有没有去教会？有 OK 谢谢我们不来不来抢你的会籍啊，你没有去教会我们可以做什么才让你来我们的教会？就是 What can we do？ 那很多人说教会没有 parking 啊 ，OK， 好，以后呢，我们要盖的教会要有 parking 的。Not only that， 他们的教会是第一所 drive-in church， 那你好不好是这个另外一码事啊，就是你可以开车到了 parking lot 就勾了一个 microphone 到你的，好像以前看电影一样啊。另外有一些的年轻的妈妈，他们要学习怎么样的训练孩子们上洗手间 ，toilet training。OK， 好，来一个 young mothers class。OK， 这叫 felt need。那今天福音派都是按照这条路去走的。人需要什么，人喜欢什么，我们提供给他们，盼望他们不冒犯啊、不 turn off， 然后呢顺便听到福音啊。我也去过那些教会呢，是拿着 coffee and donuts 进去做礼拜的，那礼拜堂也是在电影院里面。啊，外面就是 coffee and donuts 啊。好，人需要什么？其实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的，人也不可能解释自己需要什么啊。我们常常都跟了这个 Maslow 啊，说 OK， 人首先需要肉体的需要，然后需要社交啊的需要，需要朋友，需要 protection， 需要安全感，最后呢需要自我的实现，最后还有自我的超越，我们都会背的啊。这个不是圣经的一个图。人最需要什么？人最需要敬拜 ，something， 不是假神就是真神。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世人对自己的需要来下药的。人需要敬拜，所以他需要救主。人需要为神而活。不过呢，我们埋没了，我们良心里面本来有个神的启示，啊，所以福音不是针对人对自己的需要的解释来说话的，福音要更改了人对自己需要的理解，改到合乎神圣经的标准，然后针对啊这个需要，耶稣基督给我们他里面的一切，在基督里的一切。我再说，今天我们的基督教福音派的基督教太注重今生的需要， We are too this worldly， 结果我们是 worldly， 结果我们是俗世界，太教会太像世界，因为世界都进入到教会里了。那上一代的教会呢是太不像世界，结果呢好像不关心世界，我们这一代呢太像世界，不是太关心世界，其实我们华人教也不怎么关心世界，虽然住在这些的美国的工商或者是政界的中心，不论是 LA Washington New York or San Francisco Boston or San Jose 啊，其实我们也不那么关心的世界，但是我们太像世界。 Jesus Christ is not the answer to the need as modern man interprets for himself， 耶稣基督是人类的答案没有错，但是那些问题呢往往人们是问错的啊。田立科 Robert Schuller 啊 Felt needs user friendly churches 都需要重新的想一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清楚的帮助人们看清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啊，针对人真正的需要神做出邀请。以赛亚书55章啊，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啊。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啊，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那这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呢，也需要到耶稣基督面前发现他为什么劳苦担重担，这个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啊。很可能我们面对生命啊，人生的重担，那个回应错了啊。我们面对生命的挫折 ，there is some setback in life， 我们回应错了。要呢就是拼命去干啊，靠自己不是靠神，或者呢要就是哎放弃了，广东话就放屁啊，就不理了，或者是就焦虑忧虑啊，反正呢我们又或者是苦读 bitter 啊，我们用不合乎神心意的回应来回应，所以我们担重担的很多都要自己负责的。 你说你讲得这么凶，是啊，为什么要讲得这么凶？因为上帝称罪为罪，因为有比治疗更好的东西要给我们，叫做清洁的良心，不只是内心的治疗这么简单。所以耶稣说，康健的人不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个是当然是指是啊，谁需要医生？由圣经来解释，圣经说我们都有病，这个病是指心灵的病，是指罪的意思。好，上午说过，那个不意味着我们拼命讲悔改，讲到一些人，哎呀，我怎么办呢？我也没有能力悔改。好了，那预备自己圣灵啊、来电吧，也不能够跑到预备主义那边，但是绝对不能啊、宣传一个廉价的恩典。好，那我们已经讲完了啊，信心的本质就是知道、同意，然后要委身的。昨天说过啊，我们假如每读约翰福音或者约翰一书，每次看到信心、相信，就改成委身、降服；每次看到爱，就改成牺牲的话，整本约翰福音不一样，整个约翰一书一读下去就不一样，因为相信不只是头脑的知识。那我们一天到晚说我们不要头脑的知识，那我跟大家一个挑战，是的，我们都说不要头脑知识，要生命，但是读约翰福音一读到相信的两个字的时候，里面是什么？对相信的定义就是头脑的知识啊，至少我承认我灵修的时候会这样的哦，相信的哦，我相信了嘛啊，信主信职的人有哦，我信了啊，就不用读了啊。那个信这个字是委身啊，是降服，是把生命的主权交付了。好了，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信啊，在第71页啊，信心的必须性 ，the warrant for saving faith， 或者必须性可能翻得不对，我们凭什么知道我们应当信的时候的称义呢 ？By what authority？ 我们依靠什么权柄来接受基督？有什么把握知道耶稣基督会接纳我呢？啊？信靠上帝，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啊，放胆的去信，因为信不是以他的恩典为理所当然的。那有一种人的良心很脆弱啊，我想日本人有这特别有这个问题，他的文化里面有这个问题。哎呀，上帝太过高了啊，我去信他，不要麻烦他，我不配啊。那你这样子这么大的恩典。不是take him for granted， 这个中文怎么翻 ？presuming on God， 贸贸然的去找上帝，这个不什么，没有礼貌，不尊敬啊，你懂这意思吗？很不幸的，今天世界上太少这种人了，宁愿多几个好一点，好过少几个。当然你还是不对了啊，怎么神给我们恩典啊？我们说。我不配这个，不要去麻烦神，我宁愿不要。我们应该是有把握的，坦然无惧的来信靠耶稣。所以在一个正确的根基上有 confidence， 有把握的来信主呢，这个才是谦卑。哎呀，那个不要麻烦神，那个不是谦卑，那是不信，那个是不顺服，啊，虽然不顺服的很漂亮，很有礼貌，但是神要我们信就信，啊，其实今天还是有些人呢，说什么你们基督徒一天到晚讲，上帝什么什么赏赐给你们，我才不要这么自私，啊，是不是？啊，今天的人的思想很歪曲，很有趣的。我不要赏赐，那他要什么？他这么大方，这么无私吗？啊，上帝才是大公无私的吗？啊，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在约里面应许我们的，我们就按照他给我们的confidence 信心来信 ，believe with confidence 啊，信靠耶稣要坦然无惧的信靠，因为他给那你凭什么呢？好。那下面就是讲这个第二点啊 ，Number two， 第一个信心的根据是 the universal invitation of the gospel， 福音向全人类的邀请。啊，相信预定的加尔文主义者也讲福音的护照的，回答福音的护照啊。很有趣的是，你去读新旧约圣经，神向全人类邀请悔改信他的经文呐，很多很多在旧约，很有意思的。所以不要做新约诗篇箴言的基督徒，好好去读旧约。你看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神。Turn to me， 啊，仰望啊，回转到我的面前。啊，以西结书18:20-21，啊，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啊，但是呢，21，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的罪恶，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所以神要我们呢去谨守他的律例。那这个谨守呢，包括回转，就是说悔改。以西结书18还是同一章23，我们来读这一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啊，神喜悦什么？他回头 turn 离开所行的道， forsake his ways， turn from his ways， 离开啊罪人的道路。以西结书33:11，啊，我们来读。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我吧，何必死亡呢？”啊，英文是说 ：“Say to them, as I live, I take no pleasure in the death of the wicked. 神不喜悦恶人死亡 ，but rather the wicked turn.”from his way and live. 神喜悦的是恶人转回而活。 turn back from evil ways. 你们要转回，转回。 Why do you die? 你为什么要死呢？ O house of Israel， 英文的意思是何必死亡，你为什么选择要死亡呢？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来。所以神的呼召，普遍的福音的呼召是 turn 回转来。啊，然后约翰3:16要信，叫一切信他的。然后啊，使徒行传17:30的是要悔改，回转来到基督，相信他，悔改。好，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把握信耶稣呢？因为神向全人类邀请。Next， 神的福音吩咐我们悔改，所以。悔改是神的邀请，也是神的吩咐。啊，神向人宣告，这个宣告是有吩咐这个意思在里面的。啊，所以呢，不信耶稣就是不顺服。罗马书4:20，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啊！这里讲到不信，罗马书4:20，罗马书11:23呢，也是讲到不信。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啊，人要被接上。提摩太前书1:13啊，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啊，不信。约翰3:36啊，不信指的人得不着永生。使徒行传14:2呢，是那些不顺从的 the Jews who disbelieved， 不顺从的。然后呢，使徒行传19:9呢，心里刚硬不信，英文呢是 disobedient， 是不顺从。不信和不顺从可以说是同义词。希伯来书3:4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不能进安息，不能进神应许的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不顺服，所以 诗篇第九十五篇、九十六篇说：“你们今天若听到神的声音，就心不要刚硬，就是不要不信，不要不顺服。”好，刚才我们说为什么信主呢？可以信主呢？因为神的邀请；第二，因为神的吩咐；第三，因为神的 promise 应许神的应许第七十五页神应许，神的应许我们再来看这个图。